掉你唇上的温柔，怎么忽然变成点转转头，一楼四楼七楼 Stereo 大合奏，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，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， 像风中一粒尘埃，即使我太轻薄，就好像

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话题，即使淋着大雨我受伤也从不畏惧保护着你。我想我不能没有你，没办法失去。我想我只想陪着你一直走下去，无法控制情绪飘到我的言语，偶尔想告诉你有个人他很想你。 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，周杰伦，不爱我就拉倒。 不爱我就拉倒，离开之前不要爱的打倒，反正我又不是没有电压割裂的兄弟，如果你还想靠我和哪里都埋葬。 第四名，张靓颖，就算。 就算雨只剩风，一直自去不回生死不顾，就算公平悬殊，就算注定彼此辜负，命运的起落 薛之谦，肆无忌惮。 一心残奔，却无比期待你的广泛圆满，别让纠缠显得孤单。手感爱本是两端，要倾斜不难，要摧毁简单。我顺其自然，我表现勇敢，不缺天满，随意调侃，爱会变习惯，维护着喜欢的快感。 第二名，刘瑞琦，房间。 还能一起走多远，想陪你再多一天，

这么多，感激天生这个我。 贴着你的呼吸，最想你。